进冰点宋都沙龙特别活动，长大后我就成了你，暖心呈现。详情请关注宋都小站节目和微信公众号。九月八日，听桃李芬芳。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今天人物空间人物志的主人公是导演演员姜文。姜文的每一部电影上映都会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一回的邪不压正也是这样。有人说姜文是电影界公认最难搞的人，他永远像十七八岁的愣头青，从来不在乎惹毛谁。随着年龄渐长，我们并没有看到他身上出现的应有的内敛之光和让多数人受用的慈祥。喜欢的说这是天生的骨头，不喜欢的干脆说他是以很男人的方式在装。今日头条的文章说，其实打小姜文就开始挨亲妈的揍。小时候的他不像别的小孩那样会发嗲，弟弟姜武嘴甜招爸妈喜欢，经常笑嘻嘻地看着亲哥哥挨揍。从小被打到大的姜文外表顽劣，内心敏感，这份敏感帮助他考进了中戏表演系，与丛珊、岳红、吕丽萍成为同班同学。作为班里年龄最小成绩最好的那一个，老师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毕业第二年，姜文就被选中拍摄电影《末代皇后》。当时他22岁，初出茅庐，饰演皇后的潘虹31岁早已成名。相较于80年代体系演员潘虹，姜文出道的表现就是震撼的，他仿佛不是出自培养他的那个表演体系。演过溥仪的人很多，姜文这款是把傲慢、憋屈和变态融合的最好的。 郑孝胥， 臣在。 为什么各部的大臣不来找朕办公啊？ 回皇上，各部大臣的事都要经过各部次长们批准后方能送皇上过目。 你说到底是谁说了算？ 自然是皇上说了算。不过臣以为皇上还是要以忍辱含愤，逆来顺受为上。 可我是皇帝，我是满洲帝国的皇帝。 是皇上，各将有耳。 从明天起我不来了。 皇上，娘娘问明儿个清明了，原定的踏青还去不去？ 不去。嵇康先生多次说过不得随意出入，叫他少添麻烦。 是。 溥仪这个角色让大导演谢晋相信他配得上刘晓庆这样的搭档。芙蓉镇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平和理智地讲述了一段动荡惨烈的历史中人性的故事。它是伤痕文学的一部分，是80年代集体反思作品中闪亮的一部。姜文以20出头的年纪演了一个中年知识分子对不公平待遇的豁达，对生命的热爱，对爱情的执着，一举摘得百花奖影帝。另一个奖品是他遇到了生命中第一个红颜知己刘晓庆。这个当时中国最红的女人给姜文真正的成人礼，也给了他久久难以释怀的人生创面。 这个创面成了他拍摄《鬼子来了》的最大动力。那个时候他年仅23岁，生命大门全开，史诗般的人生蛮不讲理的上路了。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此后各大名导接二连三的来敲姜文的门，法国人雅克·道夫曼和中国第四代女导演张暖心的《花轿泪》，在这部电影中，年轻的姜文成功塑造了一个慈爱又无可奈何的父亲，而他的女儿一度是大他40岁的秦怡。中国第三代大导演林子峰的《春桃》，饰演善良又纠结于世俗当中的刘向高，姜文再拿百花奖影帝。中国第四代大导演谢飞的《本命年》当中，姜文扮演劳改释放犯李慧泉，这个孤独而纯净的人物被某些影迷认为是姜文作为演员的最佳表演。还有那部把吴镇宇这样的戏精都看跪了的大太监李莲英。刚才说的这些角色都是姜文演完了之后你觉得没人能再演，姜文把他们演绝户了。但这期间最为人所知的却是和首当导演的张艺谋合作的电影《红高粱》，你可以理解为从艺术的角度姜文开着天眼。那个时候张艺谋刚刚凭电影《老井》成为中国第一个国际 A 类电影节的影帝，时年24岁的姜文和时年37岁的张艺谋一起在红高粱剧组吵了几个月，吵出了一部中国最野的视觉故事片。这部影片横扫国内外各项大奖，包括金鸡百花的最佳影片和国际三大电影节之一的柏林电影奖金熊奖，这是亚洲电影首次获得这个奖项。姜文饰演的韦爷爷首次在中国荧幕中展示出散发着雄性荷尔蒙的动物般的男人，当时就有人盛赞这样的演员500年出一个。成名后的姜文回大院胡同，灌煤气的管理员让他唱上一段，他抡起煤气罐上肩，唱着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扬长而去。 嘿，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啊，往前走，我会啊走，冬天的大 然而在这个时候，如日中天的姜文突然在简历上留下了2年的空白，因为他在孕育一个大的，一部自编自导自演的可以盖上姜文戳的作品。此时刘晓庆推了他一把，当时姜文和刘晓庆已经不在一起了，但是刘晓庆依然坚定不移地相信他的才华。刘晓庆给他勇气，给他人脉，也给他钱，姜文开始筹备个人导演的第一部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这期间因为缺钱，姜文筹冷子拍了个人第一部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电视剧《北京人在纽约》。在上世纪90年代，这是一部曾造成万人空巷的作品，彼岸的神话和传说，移民梦和梦的虚幻，天堂和地狱间的撕裂，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大讨论。话题、口碑、收视、奖杯、思考，这一部戏全占了。据说当时中国有超过60%的人口看过这部电视剧，姜文再次刷新了自己的角色，拿走了当年的金鹰奖最佳男主角。北京人在纽约之后，姜文变得越来越酷，与外界的关系也越来越拧巴。对他来说，所谓酷就是极端的高傲和害羞。一个记者在给他拍电影的宣传片中发现，这个半生都对着镜头的男人面对镜头竟然有些害羞。 姜文的高傲则体现在他拍电影从来没为钱妥协过。在遥远的1993年，他敢把计划投资400万的片子拍成了1000多万。他一边挥金如土，一边调动所有关系借钱，还搭上自己的积蓄，从不考虑万一失败了该怎么办。他还把自己漫长的戏份剪到只剩惊鸿一瞥，让初出茅庐的夏雨挑大梁，因为他发现自己演不好90年代哪儿哪儿都不对。于是新手导演姜文拍出了中国最好的青春片。1995年在美国时代周刊评选的年度全球十大佳片中，阳光灿烂的日子排名第一，他也是1995年票房最高的内地电影，狂收5000万。姜文还将一个毫无表演经验的夏雨一举推上了威尼斯最年轻的影帝宝座。一战封神，姜文实现了他拍片之前的狂言，我是中国最好的导演。姜文不是一个吃了什么甜头都迫不及待复制的人，他的第二部导演作品没有马上出现，有3-4年的时间他一心一意当演员，拍了好几部电影。秦颂没在内地上映，却在20年后被奉为神作，接下来拍宋家皇朝，横扫台湾金马、香港金像两大颁奖礼，拿下金鸡奖最佳合作片。姜文客串宋家三姐妹的父亲宋查理，寥寥几场戏却获得了金像奖最佳男配角。这部电影再次证明姜文可以在任何年龄演任何人的父亲。有话好好说则是姜文与张艺谋合作的又一部作品，他展示了小人物在情势所迫之下的疯狂状态，情节的荒诞和情绪的爆发正是姜文所擅长的。有人问姜文，导演天赋这么高，当演员是不是有点浪费了？姜文却说那不会，因为他爱演戏，演戏能让他休息，导演则是把他掏空的事，就如同一个外科大夫出身的院长喜欢手。姜文执导的每一部电影都是一场大耗，少则3年，多则7载。从阳光灿烂的日子到鬼子来了，按开画日期隔了5年，按杀青日期足足6年。姜文舍得花钱，也舍得花时间，他尊重写实，更在意自己的主观世界的表达，他认为电影是主观世界的真实。这些观点在一个电影的诞生中有精彩的描述，让很多年轻电影人如获至宝。就像曹雪芹用真实和想象构筑了《红楼梦》，令无数人深陷其中，姜文也用《鬼子来了》承载着自己的天马行空，引来众多影迷的顶礼膜拜。他把大家想当然的抗日电影拍出了弗洛伊德的视角，这是姜文执导的作品中豆瓣评分最高的，在戛纳获得了评审团大奖。姜文说他拍这部电影是为了治愈，治愈自己30多年累积在心底的恐惧。硬汉姜文的内心偷偷埋着很多恐惧，比如生死，比如爱恨，比如善恶，比如女人，还埋着10年前那段奇情。马大三的故事是姜文的自传，精神自传，他希望能够正视自己的恐惧，然后达到忘却。于是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中躁而不发的巨大张力，在鬼子来了里一下子就炸了，姜文用一连串的幽默点燃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姜文说，你要摆脱恐惧，恰恰要用接近拥抱死亡的方式。在影片的结尾，马大三人头落地的那一瞬间，姜文爽快了，解脱了，很多人却陷进去了，因为他们骇然发现姜文表达出的荒诞人性竟是自己从来不敢面对的心灵黑洞。毫无疑问，这是一部伟大的电影，姜文从此被冠以天才之名。但是他对这个称呼并不接受，觉得自己还配不上，也不想死得太早。他说天才几乎等于短命，但他接受别人称自己为英雄，这部电影是一个英雄所为。 鬼子来了，因为是在未过审的情况下私自去戛纳参展，姜文被禁拍五年，这导致在之后的五年里他只能当个演员。他倒是安之若素，一方面他喜欢演戏，演戏单纯可以令他快乐，另一方面演戏可以赚钱。他说，我导戏基本上是赔的。他当导演对演员的要求极为苛刻，他当演员对导演的要求倒很宽松，顶好是新手，这样他的话语权就跟导演差不多了。也由于这个原因，陆川的寻枪一出来，不少人就问他，这是你的电影还是姜文的电影，搞得陆川很郁闷。但陆川是幸运的，和姜文拍戏是痛苦的，可又是一个青年导演的魔鬼训练班。姜文饰演的因丢了枪而绝望到癫狂的马三，这是他平日丢了家时的状态，由此也许可以说明他是个极端害怕失去的人。害怕失去就会想拼命把每件事做好，做到完美，做到极致。比如他写剧本都是写好几年，他当导演必须身兼数职才放心，他用的演员开拍前必须腌透了才起锅，他要的场景绝对不考虑成本是什么东西。这样的姜文自己痛苦，也让别人痛苦。这种情况下他基本靠面子接活，他这个人看似铁板一块，其实很重感情，好在能与他达成友情的人水准都不差，因此他为朋友接下的一堆杂七杂八的电影至少在口碑上没输过。接连参演徐静蕾的导演处女作《我的爸爸》，以及次导演处女作《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是看王朔的面子。两部片子都很成功，亦使徐静蕾成为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女导演。《茉莉花开》是摄影师出身的导演侯勇个人执导的第二部作品，女主角章子怡当时已经红到发紫，却也未能与姜文搭档，欢喜不已。而姜文之所以参演，是因为监制是田壮壮。他拍《绿茶》是因为他的朋友张元特别想拍一部很淡很淡的电影，其实他不喜欢，但他喜欢和特别有热情的导演合作。片子一出来，有人说实在想不到姜文和赵薇竟然配一脸。然而在《绿茶》的新闻发布会上，他当众说某位记者弱智，从此他从记者最难相处的人进阶为记者的噩梦。有记者曾专门写了一篇如何正确的采访姜文，帮助同行避险。姜文令人痛恨的地方不止于此，拍摄电影《理发师》时，他与陈逸飞各种不和，最终决裂扬长而去，男主角被迫换成陈坤。拍古装电视剧《大清风云》的时候，因为与陈婉婷分歧巨大，剧组向姜文妥协，将导演换成了陈嘉玲。陈婉婷可是和他合作过《宋家皇朝》呢，还是位女性。从此姜文在导演圈里恶名远扬。2005年与姜文合作过或者想与他合作的导演们出于各自目的舒了一口气，终于不用再惦记这个令人爱恨交织的男人，因为他五年期满就可以继续当导演了。大家纷纷擦亮眼睛，想看他是不是还能横着膀子晃。是的，他能。从此他基本只给自己的电影当演员，以及编剧、剪辑和制片。从此他的电影有了相对固定的女主角，他的第二任妻子周韵。姜文不止一次表达过，女人在他心中是神一般的存在，这在他的每部电影中都有充分的体现。同时他又在某些时刻对女性表现得毫不留情，观众对姜文作品的态度亦如此。姜文执导的第三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是他个人风格最决绝的作品，他很得意。他说，我有时候看这个片子拍成这样，谁拍的我都佩服，我起码是《太阳照常升起》的粉丝。这部电影也为他带来更多的国际声誉，入围金狮、金马、金像，并获得东京电影节亚洲之风特别提及。观众普遍认为中国只有一个姜文，我们必须好好保护他。与此同时，票房一如既往的赔。阳光灿烂的日子票房虽好，但烧钱太多赔。鬼子来了是根本没有在国内上映赔。太阳照常升起多数观众表示看不懂赔。姜文觉得这不是他该在乎的事儿。他坚定地认为一个导演不该负责考虑钱，包括投多少钱、赚多少钱、赔多少钱。 他还始终认为他现在的电影会在未来的某一天让现在看不懂的人产生醍醐灌顶的快感。他说，看不懂一定是你的问题，为什么不带着脑子多看两遍。嘴是一如既往的黑，但其实他挺受伤的。一方面，这如同把自己的心血倒进下水道；另一方面，终其一生也无法令母亲满意的姜文，其实一直内心深处有不被人知的自卑，特别渴望听到赞扬声。如果不是王朔所言，谁能相信几年来姜文无数次译稿，在自我意识和观众理解之间挣扎、犹豫、摇摆。几年来他不知疲倦地和各式各样的人长谈，说服、解释、施展个人魅力和手腕，微笑、客套、无比耐心和好脾气的循循善诱。他冷笑，我可以拍出既让观众看懂，自己还能站着把钱挣了的电影。姜文最大的狂就是说到做到，让子弹飞被认为是商业与艺术的完美结合，站着挣钱的经典案例。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这里是人物空间。 姜文买下邪不压正的原著《侠隐》的时候，早在十年之前，剧本写了好几年，到了拍摄时还在改，一直改。饰演影评人的史航，每次向编剧李飞打听剧本，他就会像从兜里掏毛票一样递来几段词，压低嗓子说，就这些，先拿着用。彭于晏有一场戏穿的中山装换了一件，姜文一眼就看出扣子大了 0.1 厘米，要他换回原来的，所有镜头重拍。姜文对待这个世界就像对待他的母亲，已经尽力讨好但没用，因为他讨好的方式不是人家需要的类型，人家需要的他又不屑。姜文说，你什么时候摸着你的心，按照你的冲动，忠实于你的主观世界来搞个东西，什么时候才有可能赢得未来的观众和市场。他觉得简单的别人觉得好复杂，他觉得精彩的别人觉得好无聊，这是姜文的悲哀，也是中国电影的悲哀。中国电影可以没有姜文，因为四年才一部电影的他在票房市场中渺如微尘。中国电影不能没有姜文，因为他是不被市场裹挟的一块坚硬的骨头。被娱乐太久的我们忘了，真正对社会有益的往往是那些非娱乐的东西。保护姜文也许就是保护我们的心灵深处。听众朋友，人物空间人物志姜文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再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卖。 打开历史行囊，传承